第74集，罗明瑶紧紧地抱住了赵斌，把自己埋在他的胸口，无声地哭泣着。 怎么了，瑶瑶？ 赵斌拍了拍他的背，有些紧张地问道。罗明瑶抬起头来，眼中的泪水闪动。 赵老师，我刚刚一直在想，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到你啊？ 赵斌一愣，心里涌出的温暖填满这些年所有的空洞。今夜揭开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长好的新肉芽很嫩很舒服。他拭去罗明瑶眼角的泪水，温柔而珍重地吻了下去。最后赵斌帮助罗明瑶回复了短信，很长一条，认真地告诉了女孩，罗明瑶现在没有考虑过结婚或者恋爱的问题，而且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活重心都在工作和科研上面。即使研究生和博士毕业，临床一线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也可能让他在家庭上面有所轻忽，还有临床工作的收入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有所提升，这些都可能让他推后婚姻的考量。如果女孩是本着结婚为目的，他非常抱歉自己难以保证一个和谐而持久的恋爱关系。话绕来绕去，说得委婉，但也没留下什么情面。大概这种绕来绕去的说法更让人觉得另有想法。女孩子那边没再回复，倒是家里打电话来把罗明瑶臭骂了一顿。罗明瑶开着免提在赵斌面前接电话，赵斌一边听一边对着罗明瑶的冷漠脸笑，最后逗得罗明瑶也忍不住偷笑起来。 你说你都给别人女生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罗妈妈恨恨地说。 人家女生有什么不好的？多好的女孩子呀，你是哪里看不上？说这些玩意儿来拒绝别人，你要是看不上你就说不合适呀，我再帮你找找其他的人。你这些话说的，别人介绍的都说你有点奇葩了，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可能还没有想过要谈恋爱结婚呢？还有我让你送给别人的卷子你拿到哪里去了？你就是 妈。 罗明瑶打断了他。 你送的君子我刚好想到要给老板送礼，就送给我导师了。还有这个没想谈恋爱也是真的，临床上是这个样子，我也是不想耽误别人。你想想，我是想尽力留在 C 大附院，那研究生毕业了还要读博士呢，等博士完了可能还要进修博士后，这都要好多年了，没有什么收入的，我在人家那里也说不起话呀。 这几句还是赵斌教他的。罗妈妈果然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哎，也是，等你工作稳定了，最大附院的医生呀那想找你的女生多的是，那就不着急，到时候看谁还说你是奇葩。哼， 又唠叨了几句才挂了电话。赵斌也是第一次听罗明瑶妈妈的声音，罗明瑶还觉得自己妈妈这一番又是骂又是唠叨的表现真不好，赵斌却觉得有些亲切，忍不住说 你妈妈挺可爱的。 罗明瑶觉得这就是嘲笑她，气得瞪了她一眼，打开电脑写论文去了。相亲的事情倒没有对两个人感情产生隔阂或者其他负面影响，反而让两个人更贴近了一步。而且赵斌在事后反思道，自己好像没有和罗明瑶以正常情侣的方式好好相处过。最后一次单独约会晚餐都是他从西藏回来的那一次。于是周末没有和女孩子去看电影的罗明瑶被赵斌带去看了女孩指定的那部美国科幻大片。接下来的周末赵斌只要有空都带着罗明瑶出门享受二人世界。正好三月到来， C 市进入春天，正是踏青赏花的时节。罗明瑶看朋友圈已经有人晒起了油菜花早樱的图片，他一下子就想起去年钱康明带他去过的新湖公园，于是在手机上查了定位，看了一下其他人拍的图片都还不错，于是拿着资料问赵斌要不要安排去郊游冷餐。赵斌欣然答应。罗明瑶在家里忙了两天，准备好带上吃的东西。罗明瑶时间比较随意，赵斌就选了个工作日下夜班的时间，上午稍作休息之后，中午两个人打了个顺风车去新湖公园。罗明瑶上一次来新湖公园都是去年五月了， 没想到过了快一年，这里打造得更加好了。此时围湖一周早莺尽开，粉白的花如雾如霭，与湖水天光共同投映在澄澈的湖面，波光荡漾，落英被浪花荡到垂入湖中的柳枝下，青绿的纸条和花瓣在涟漪中轻轻摆动。因为是工作日，来的人不多，两个人很容易就找到绝佳的位置，在樱花树下铺上防潮垫，拿出吃的来上花吃饭。罗明瑶摆好东西，又兴奋地去拍了一圈，回来高高兴兴地说着， 去年钱师兄说这里樱花好看，今年运气真好，听说樱花的花期不长，这几天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呢。 赵斌敏感地抓到了他那个钱师兄，不太高兴地说， 这地方你之前跟那谁来过的？ 罗明瑶一愣，有些心虚地躲着他的目光， 就去年嘛，他们公司那个烧烤本来是请我们老板的，又请不到，就让我来了。 赵斌看着他，有些生气又很是无奈。 你傻吗？要带搞烧烤请你们老板，他又不是脑子进水了，他就是找借口请你呢。 啊？ 罗明瑶抠抠后脑勺， 为什么请我呀？ 赵斌仰天长叹，不想告诉他。赵斌一想到这个地方竟然是钱康明带罗明瑶来找的，心里就不舒服。他问道， 那他当时带你来这里看什么？ 罗明瑶还没想明白为什么钱康明要找这样的理由请他吃饭，又总觉得赵斌心里在嘲笑自己，闷闷地给他指方向。 我记得应该是那边，刚才看了地图，烧烤区在那个方向，然后过去那里，那里应该有个蔷薇园，那时候五月份来的，很漂亮的。 赵斌脸色又沉了一点，到他看到蔷薇园旁边的路标记是情侣路的时候，脸色已经黑得要发作一场暴风雨。罗明瑶对赵斌的情绪倒是很敏感，立马就感觉到他不高兴，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他， 哎呀，怎么了赵老师？现在这里是没什么好看的，蔷薇五月花开吗？等开了我们再来吧。 赵斌转头看他， 你还和这个钱康明有来往吗？ 罗明瑶想起他上次提醒自己要少和药代来往，于是像作弊被抓的小学生一样紧张兮兮地回答， 我们老板接的他们公司的药物临床试验，他是负责人，我每周是要和他见面的，不过没有再跟他出去吃饭了，就在医院里面简单的交接数据。 最近确实也是这样，钱康明似乎也忙碌起来，甚至有一周派的另外同事过来查数据，好像是钱康明又有了升职的机会，最近在帮忙筹备一个国家级的会议。赵斌知道实验也很重要，一周见面一次在正常范围内，没有出去吃饭说明罗明瑶距离保持得很好，于是点点头重申， 不要和这个钱康明过多来往， 便不再深究。远在北京的钱康明打了几个喷嚏，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 到时候签到台就在这里，展示牌放在这里，酒店这边展示牌有没有上限要求？ 下属快速回答他， 待会儿我确认尺寸，得到数据后马上发给你和海报制作的人。 钱康明点点头， 钱哥，你感冒三天了，怎么越来越重啊？ 下属适时地关切他， 不是感冒。 钱康明又拿出纸巾擦了擦鼻子， 过敏性鼻炎，每年春天都有发的。 下属笑了起来， 刚才一串喷嚏我还以为谁想你了。 钱康明没有说话，要是打喷嚏意味有人想自己，那会不会是那个人想自己了？ 哎，那边是什么地方？ 赵斌指了指前面蔷薇花架之后的一栋白房子， 不知道啊，我去年来的时候好像是没有这个的。